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2022年，北京新闻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大家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是2022年11月3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将现行不再将航班量低于或等于4500班作为启动补贴的条件，多地发布通知，乘火车飞机出行不再检查核酸证明。 A 股收评，三大指数收涨超过 1%。 北京普惠健康宝发布22小时参保人数突破50万。在资讯过后，我们将会邀请到嘉宾跟大家来说一说后备箱集市的兴起到底能不能够挣钱这样的话题。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锁定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富新动力，大拇指向上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了。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如果您认为机会合适，您会加入后备箱集市的大军吗？欢迎大家来积极的互动参与。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财富资讯。财政部发布关于调整国内客运航班运行财政补贴政策及做好清算工作的通知，原则上每周内日均客运航班量低于或等于4500班的时候启动财政补贴，补贴对象和范围包括每周每条航段平均客座率没有超过 75% 的航班等等。对国内客货运航班实际收入扣减变动成本之后的亏损额给予补贴，设定最高亏损补贴额的标准上限为每小时24000块。经过研究，现在不再将航班量低于或等于4500班作为启动补贴的条件，补贴清算对象和范围做出相应的调整，补贴标准并不改变。从11月份开始，乘坐火车和飞机出行都有了新的变化，部分地区乘坐高铁飞机出行不再需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此前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的部署，强化优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旅客需要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坐飞机、高铁、列车、跨省市的长途客运汽车、跨省的客运船舶等交通工具。国际定假期及前后的防控措施执行时间为2022年9月10号到10月31号为止，后续将根据疫情形势和防控工作的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相关的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易纲2号上午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表示，那近期呢，房地产销售和贷款投放已有了边际改善。在谈及中国房地产的发展问题的时候，易纲说，房地产行业关联很多上下游的行业，房地产市场区域特征明显和差异很大，各城市政府在稳定当地房地产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支持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降低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鼓励银行通过保交楼专项借款支持已售住房建设交付，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近期房地产销售和贷款投放已经有了边际改善，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我们相信房地产市场能够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易纲2号同时表示，未来将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作用，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的币值和购买力将保持稳定。对于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易纲表示，我们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未来将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民币汇率将持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之上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币值和购买力将保持稳定。下面来关注二级市场方面，11月的2号下午 A 股收市，三大指数是走高，上证指数收涨 1.15%， 重返3000点上风，深证成指呢是收涨 1.33%， 创业板指数收涨 1.63%， 两天啊，那么两市成交额呢约超过了1万亿元了哈，达到了10521亿元，较上一交易日呢是增量约746亿，时隔两个月再次突破万亿，北向资金净卖出是近76亿元，大盘资金净流入超过86亿元，两市的股票呈现出了涨多跌少的态势，约有3666只股票上涨，1090只股票下跌，其中呢90只涨停股，5只跌停股。在板块方面呢，供销社概念、汽车整车、生物制品、汽车零部件、元宇宙、虚拟现实、一体化压铸等板块是领涨。下面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一下北京普惠健康宝。那么2023年度北京普惠健康宝11月1号是开放了投保，发布12小时参保人数已经突破了50万。那据了解，北京普惠健康宝作为北京市补充医疗保险，保障紧密衔接基本医保，还可以使用医保各账缴费，年保呢是每人每年是195块钱，最高是300万的保障额度，老少同价，保障亲民，而且是保额比较高，一经推出是迅速掀起了参保热潮。二号市商务局公布，今年前三季度一共有616家的品牌首店落地北京，本市首店经济稳居全国的第一阵营之内。从入驻区域来看，朝阳区以335家占比 54% 的绝对优势领先各区。从落户地的商圈来看呢，CBD、三里屯、双井、青年路、望京、王府井六大商圈是贡献突出，新增首店约274家，占前三季度新增首店数量是超过了40%。新商业设施的入市将在第四季度进一步提振北京的首店经济，年内新增首店的新增的店面数呢，有望再创新高。 CPI、PPI、PMI，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啊？嗯，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2022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这里是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关注。那下面呢，我们来说一说有关这个后备箱集市的话题哈。那今天我们在聊天室当中的互动话题就是，如果机会合适啊，条件允许，您会加入到后备箱集市的大军吗？比如说这后备箱集市啊，真的是很有意思。在很多城市当中啊，每到傍晚，那一辆辆私家车打开后备箱，摆上各种各样的小物件、小商品，吸引着往来的人群。那入秋以后呢，后备箱集市在全国多地兴起。咱们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在山东省枣庄市啊，有一个公园啊，叫东湖公园，有人啊晚上就把后备箱变成了汉堡铺子，那有人呢把后备箱装扮成奶茶吧，还有人卖起了自己做的手工艺品。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江苏苏省的南京市，南京市有一个很火爆的地方叫大报恩寺，那么这里啊有一条这个亲子主题的后备箱集市一条街，那么这个街啊是在这个国庆期间的火热开幕了，那么这里的摊主啊大多数是一家三口，而且还鼓励小朋友也全程参与摆摊，体验不一样的假期生活。还有在浙江省杭州市的武林夜市啊，一辆粉红色的小轿车被改造成了手打柠檬茶铺子，那么身上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车身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吸引眼球的标语，那凭借出色的饮品的口感和独特的车身的打扮，那么这个后备箱摊位成了网红打卡点。再说说咱们北京，那北京啊也出现了很多的后备箱集市啊，有这个卖咖啡的，卖汉堡的，还有这个卖小蛋糕的，那么这三类啊是这个出现频率比较高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手工艺品、冰箱贴这样的小物件、小商品。另外呢这个宠物零食啊、衣服啊，哎，这里衣服是宠物衣服啊，就是一些宠物用品也是常常出现在后备箱集市之上。那么后备箱集市所带来的这种氛围感点燃了消费者们的消费意愿，也成为了城市增添更多的烟火气的一道很亮丽的风景。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后备箱集市呢？后备箱集市的优势在哪里呢？后备箱集市应该如何来盈利呢？它的发展前景和方向又是如何呢？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嘉宾跟大家来分析一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院长，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的首席专家赖阳老师。哎，赖阳老师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大家一提起后备箱集市啊，有很多话要说哈，比如说来看看聊天室里面大家的观点哈。汉文就说了，说如果有车的话可以考虑考虑。他说因为现在后备箱啊，的确呢，有时候空着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哈。那现在也的确是实现很流行的卖一些什么二手物品啊，啊其实是可以的。小药师说了，说会啊，转让二手物品，避免浪费，要物尽其用。我们的老听友陈明迪也说了，说目前自己还没有参与过，但是啊在朋友圈看到过一个律师朋友参与了蓝色港湾的后备箱集市。燕林也提到说经常看到有人开着车卖货，但是啊他觉得是不是质量没有保障啊，觉得自己可能不会去买啊，自己目前呢也没有这个打算来加入。啊，持同样的观点呢还有我们的老听友陈明迪说了，目前不考虑，说商品质量不能保证，有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可能会出现，而且他还有一个顾虑，就是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后，维权可能会存在困难。啊，这是很多朋友的顾虑哈。但是也有朋友也表示了自己的兴趣，比如说张波荣也说了，说如果家附近有的话可以去逛一逛，如果真的碰上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可以买一买。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可以去逛逛。另外一个朋友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问题哈。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没事儿就爱听广播。他说了，说这后备箱集市是不是跟这个潘家园旧货市场差不多呢？飞鱼洒星辰也说了，说这后备箱集市到底什么概念啊，听着很有意思。哎，这里啊首先我们就请到这个赖阳老师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后备箱集市是不是就跟我们大家熟悉的潘家园市场差不多， 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意思呢？ 后备箱的这种市集啊，实际上很多年前就有，那个很多的一些个就是在北京可能之前比较少，但是我到其他城市看呢，在一些个商业街区，一些个主题的一些街区里面呢，可能都有，包括的是长期的或者是夜市阶段。那么呢，很多年轻人开着车，那个都是现在是掀背式的后备箱啊，一掀开，里面有的卖服装，有的卖各种生活用品等等等等。但是为什么最近这么火爆呢？大家这么关注呢？ 对呀、 实际上呢，是后备箱呢市集的它的这个就是卖家的结构、经营的商品和消费者的兴趣呢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呢实际上有三方面的变化。第一呢是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过去呢消费者也去市集买东西，那可能就是小商品市场买点便宜的东西，那有没有假冒伪劣呢？反正便宜，也有一部分消费者可能愿意去买，还有一些仿冒的名牌，可能哎有些消费者愿意去购买等等等等，可能大家愿意去市集。但是呢这些年呢我们都知道呢，消费随着生活水平的这个提升啊，相当多的消费呢消费者注重知识产权、品牌品质，那么转到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更加有品质保障的渠道去购买为主了。而另一方面其实很重要呢，之前我写过这个云消费时代，我就提出呢，现在呢由于互联网呢发展呢，很多的这个网上的平台可以把买家和卖家直接对接，跨越中间环节，而且打破了时间、空间、地域的障碍，就是零时差、零渠道、零距离这样的变化。那这样的变化，那任何一个产地的厂家，他只要上网就可以把东西卖到咱北京、上海的消费者手中，一个快递费就过来了，中间的这个物流啊、仓储啊、囤货呀、那个以及各个环节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一些个成本，可能都可以忽略不计了。那这样的话呢，可能网上大家下一单商品，可能比小商品市场呢还便宜，比市集还便宜，而且呢不仅是便宜，这个品牌品质还有保障。你像现在有的厂家直接卖，直接厂家的名字、厂家的信息都清清楚楚，这个出了问题你知道找谁去。而你在小摊上买的可能还不靠谱， 是。 所以呢，消费者的这个大量的，刚才说过去在市集、小商品市场购买的一些个需求呢，哎，除了升级了，买更有品质的，到一些大的购物中心里面一些个知名的品牌购买之外呢，相当多的转化到网上来购买了，这是一个根本的趋势。那么呢，市集类呢，曾经一度啊衰落，但是呢。消费者呢并不是说什么都在网上能买到了不出门了，所以大家出门的目的变了、出门目的变成什么呢？寻找新奇好玩的体验。哎，我出来逛就要找点与众不同的，所以过去那些个商品经营结构高度同质化的一些商业项目，你看现在经营的哎不景气了。不是说这个大家不出门逛商场了，是有一部分商业项目不景气了。这些项目呢都是这些品牌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各家店几乎都差不多。那个消费者呢觉得我到这儿来买都是同质化的，有什么意思呢？性价比呢跟网上直接买一比呢好像也没有什么优势。相反呢，消费者要找与众不同的东西，那什么地方有好玩的、好吃的、新奇的、独一无二的，你看一些品牌旗舰店有限量版发售，哎，大家去排队去抢，哪哪开了首店大家去探店去体验个新鲜，哪哪呢有一些个就是哎演出个活动艺术展大家去看。另一方面呢，哎，市集呢有特色的市集又回到消费者视野当中了。哎呀，哪搞了一个特色市集，里面呢哎有这个卖家自己独一无二自制的一些手办，哎，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创意的做的一些美食在这里来体验。那是不是到这儿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寻店淘宝的乐趣啊，在实体中这逛逛那逛逛，我能买到看到玩到平时啊在其他的一些个店铺里看不到的东西呢？所以消费者呢对市集的关注度就高了，而且现在这些后备箱市集啊往往呢都是做的很有特色的，所以他们 关注度高了，但不是所有市集都关注度高，是有特色的文创的咖啡市集等等一些创新的做得比较好的有特点与众不同的得到关注了，这是消费端发生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主办方的变化了，就主办方的观念呢也变了。我记得过去啊北京办庙会可能是每年的时候还有些个比较火爆的庙会摊位还要高价拍卖，但是呢来的摊位在这里都是卖什么呢，都是一些个相当多的是一些个就是大家很雷同的小商品和小吃，比如说一堆的摊位全是烤羊肉串。那这样的呢就是庙会呢逐渐的大家信用越来越低了，后来庙会也逐渐变成文化庙会特色庙会，有的地方还办洋庙会等等等等，就是也是呢要进行这种转变。 嗯， 那么现在呢市集主办方呢相当多的呢他们在这个市集的创意上发生了变化，就是不再是这个哎，谁出价高这摊位就交给谁，而是呢对于进入的参与者呢做更多的这个就是要求，比如说哎，你是到底经营什么，你经营的有没有特色，甄选出有特色的商家进来，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市集呢新奇好玩的特色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呢实际上经营市集从过去像经营小商品市场一样粗放式，变成了像经营现在的一些个比较有特色的商业街区一样，这个选择有特色的商家进来，增加市集的丰富度，有趣儿的程度，好玩的内容，哎，有趣儿的商品，在这方面呢会下更多的功夫。所以主办方呢实际上也做出了品牌，现在有一些专门做特色市集的团队，哎，那就是很多的这个商业街区啊购物中心啊，哎，专门跟他们联络说哎帮我们在这里组织一个市集，所以也做出也品牌化了，品质也做出特点了。所以他们主办的市集消费者一看哦是哪哪主办方的特色市集愿意去逛。三个呢大家可能关注的呢就是谁来参与市集来卖东西。 对对。 那这又是一个什么变化呢，就是我们实际上过去的这个市民他们的这个就业结构方式和生活的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呢相当多的年轻人呢你看毕业之后家长都在考虑什么呀，进一个稳定的单位，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能够一直干到退休养老都很安稳，是这样的追求。但是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呢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呢希望呢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是纯粹以这个明显的盈利为目的。哎呀我喜欢做咖啡，哎呀我就想当一咖啡师，虽然我受过高等教育，虽然的话有的地方看可能某某知名的品牌连锁店里的咖啡师可能只是中专毕业就能去干，我受了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毕业，但是我就是想做我自己喜欢的手冲咖啡，做完了之后我还想跟朋友们分享， 对， 我想让别人品尝一下，或者我就是想做蛋糕做糕点，哎呀我做出的点心特别好，我要送给朋友们还不够，哎我是不是可以开一个店或者是在市集上摆个摊去分享给别人。所以他们很大程度上呢对于经营的理念呢不再是纯粹以盈利高低为目的，而是以分享为目的。第二呢就是他们这个分享中呢实际上呢也在创业探索，做得很好很大，可能呢我能够开出一个大店来，但是我现在我资本条件有限，我的能力有限，我想试水，那么是不是到市集中去试一试呢？所以他们呢是踊跃的进入市集，即便是现在已经有了其他的一些工作，但是呢我也希望把我喜欢的业余爱好能不能呢抽时间呢去市集里面展示展示试试水。所以呢既有那个自由就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愿意到市集去做一点尝试，也有呢一些个就是虽然已经工作了家里条件很好，但是呢咱们现在有人说哎我开着劳斯莱斯跑去摆个摊儿，那为什么他不是因为为了就是要挣多少钱挣出一辆劳斯莱斯来，而是呢他要在这个市集里呢哎跟人交流展示自己的这个才艺，把自己特有的一些收藏品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手艺呢跟别人分享，是这样的交流。这个交流呢既是 推荐自己的这个就是做出特色的产品的分享、同时呢也是一个交友的过程，跟自己有共同爱好的朋友那自然就会在这里面汇集在一起，就会认识交流，就会加好友，就会进入朋友圈，成为自己的一个社交的，现在有一个新词叫扩列， 对， 就扩大我自己同好的这个圈层，那做出来是不是这样就很有意思呢？所以这些年轻人呢就进入市集，而且呢这个市集啊它还呈现了一个孵化功能，比如说有些市集里面做的很有特色的一些商家，其他的一些资本投资人合作伙伴可能发现了他有这样的潜质呢，会跟他们进一步的交流，然后呢进行一些一个更好的商业的合作探索，所以它本身市集呢现在还有孵化的机制，比如说现在最近开了一个网红咖啡，一个老字号开了一个网红咖啡，那么它的合作伙伴呢好像就是在某一个这个咖啡市集当中发现的，哎呦，发现这家做的咖啡很好，很有品质，而且有很好的发展意愿，那么双方谈成了合作，变成了这个网红的咖啡厅。 但是啊，有些听友他的担忧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比如说刚才我在跟大家共同分享我们听友的观点的时候，有听友提到就是涉及到产品质量的问题啊，涉及到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我觉得这些担忧啊这些顾虑是有道理的，因为的确涉及到这种如果卖一些咖啡，卖一些自制的一些小的食品，那本身过不过关啊，还有呢，他卖的一些自制的手工艺品啊，是不是符合相应的标准啊？那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赖阳老师？ 这个的话，实际上市集的运营管理，它跟我们经营，无论是跟经营小商品市场，还是经营一个购物中心是一样的。那么进入者相应的资质、相应的经营的许可、经营的内容，这些内容相关的经营许可。那有没有侵犯知识产权，有没有这个食品经营，有没有健康证等等呢，也同样呢对于这个管理者呢是有要求的，他们是要审核相应的资质，不是说谁交了钱摆个摊想卖什么就卖什么，安全不安全，违法不违法就没有责任了，实际上他们也是仍然是有这个相应连带责任的，所以只要是相应的主办方他们承担相应的这种连带责任，依法去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么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呢是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出现了问题，那么呢你该投诉投诉，该有消费者的这个权益保护的法规呢那也是要执行的，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那么也是要追究责任的，所以这些个呢并不是说市集是个人经营者，那么这里面这些责任就可以模糊不清，就没人管了。它是有主办方的，它还要承担责任的。 哎，那您认为哈？目前这个后备箱市集、后备箱集市，它的这个发展方向是什么呢？真的，大家如果参与的话，会挣钱，会有收益，可以成为一个今后一个专门的行业吗？ 我觉得这里面啊，实际上它是分几类人群在参与的。一类呢是我有自己的爱好，但是我并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把爱好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事业，那么呢我在休息的时候参与市集来进行交易交流，那么这样呢它不可能是挣大钱，那更多的是交流的功能，实际上像美国有很多的这个跳蚤市场，就是什么呢，这人家它不是后备箱市集了，它是车库市集、直接大家到周末的时候把车库打开，把自己要交换的二手物品在那儿一摆，立一个牌子，别人开车过